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我们继续接着上课。OK，上个星期讲到，法布施哦，那个第四个故事，今天我们可以结束，然后进入到第五节。好，OK，上次讲到这个善德，善德是谁啊？善德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几孤独长者供养，这个精舍啊，那个给佛陀讲法的这个大财主，他是个富二代，他其实他爸爸非常有钱啊，但是这个人福报很高，这个人啊累世累劫大概很多的布施啊，当然自己的修养也很好，后来都变菩萨了。哦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比较多啊，是在做这个财布施，哇，长期的啊，这个供养各类众生。那么有一次啊，那所以佛陀找这个善德过去的时候，就善德就说他也不行哦，他不为什么不行呢？他说也是经常在布施啊，有一次在布施的时候。也是碰到了这个，就是7天7夜啊，这个三经家产到处布施，就碰到了这个维摩诘居士。维摩诘居士啊，就跟他讲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法布施啊，这就是财布施，不管你用多少的金银财宝去布施啊，这个如恒河沙般的这个七宝去布施啊，但你还是一样，你的这个功德啊，不如别人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啊，你为人家讲一句、两句、三句、四句偈的《金刚经》来得大啊，所以法布施啊，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啊。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搞清楚的啊。这个法布施啊，跟财布施的比较啊，那可能我记得有个同学说，那要多少财布施啊才能够抵得上法布施呢？其实事实上，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在比较，你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啊。你可能就是。一个是香蕉，另外一个可能是牛排，随便举个例子，这没有人说10根香蕉还是多少根香蕉可以变成一个牛排，这是完全量的不同，而不是值，应该是值的不同，而不是量的不同。哦，所以法布施啊，无畏布施，财布施，但是我们讲说这个财布施啊，你是救人的生命，就身体。哦，你救人的身体，让人家能够活下去，人能够滋养他的肉身啊，能够得到某物欲啊或某一些方面的满足。但是这个你滋养的或者你帮助他的是他的生命啊，身体。但是法布施呢，你救赎的或你供养的是他的慧命啊，慧命是什么？他求佛成佛之道，就是他解脱，他开悟。的这个机缘或这条道路，那当然这个是永远的解脱，因为你的身布施，就是你财布施，你救他的生命，他最后还是要死掉嘛，死了又来投胎，哦，那还是一样没完没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法布施，你救的是慧命啊，慧命就是说你真的帮助他开悟解脱，不再轮回，那他就是一次搞定，再也不用回来，所以你这个是帮了他大忙。啊、哦，所以法布施的这个功德非常大，但是法布施啊，一般从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说，哦，你要讲法，你要讲经说法啊，你要拿那个经文讲法给人听，这个叫做法布施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肯定是一种法布施啊，也是一种比较普遍，大部分。在做法布施都是在讲经啊，讲经说法，但是维摩诘居士啊。这边所讲的这个法布施啊，他说其实你不见得要靠嘴巴讲啊，哦，你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更重要，但是你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，必须是在你证得空性的情况之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那都是法布施。你证得了空性，即使你在吃饭，你也是在做法布施，啊。这个就是重点，你有没有证得空性？当你明白，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梦境当中，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。你在有这样的觉知、这样的觉察、这样的觉知当中，你的行住坐卧啊，你的一言一行，没有一个不是法布施，因为你就是在 demonstrate 在空性之中现妙有。那这个就是法布施啊。那么，如果你不了解空性，其实说老实话，even 我自己啊，我也不了解，不是这么了解空性。那我 其实，在做的这些，你说真的能叫法布施吗？Maybe sort of，因为我可能对空性有一点点的觉知。如果其实你是完全没有功底，你自己不了解空性，那你所做、你所讲的这些经文啊，其实也不能算是法布施了。因为所谓这个法，你真的是要讲正法。正法是什么？就是空性。如果你只是说啊，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 channel 上面啊，或者是这个。视频上面啊，有一些哦，说你要行善积德，你可能这个哦，你要捐钱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好人好报，坏人坏报啊。当然，这是很好的一些教条，但是如果以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并不是法布施。我们所讲的那个法施，哦，真正的就是要从实相空性的角度，你要把真正的道理讲出去给人听，那个才叫做法布施。这个我觉得这一个章节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是颠覆我们以前很多的，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哦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啊，那个维摩诘居士说，法师啊，他说是无前无后啊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。也就是说，法师其实不是说像我财布施啊，7天之后啊，那饭收起来了，没饭布施不就结束了吗？哎，不是的，他没有什么前后。你一旦证得空性，或者说你有一些觉受，那么你永永远远、时时刻刻都是在法布施当中哦，而且你是供养一切众生。你讲这个法传千万里啊，是供养所有的众生。等要听闻到这个妙法、这个正法的众生，都被你供养到哦。这个是没有上限的，没有 boundary，不像你。一碗饭就只能供养一个众生嘛，那2碗饭你不可能100个人吃啊，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啊，我们上个礼拜我记得讲，当你在行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，哦，你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做法布施啊，哦，在行六度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这有什么叫六度？其实六度啊，真的是说要在空性的基础上面，那才叫六度。如果说，然后你平常做布施，你持戒，你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、哦，般若智慧、空性这些东西，如果你没有证得，真是没有这个空性当基础，你这个勉勉强强就是说，哎，我平常在六个善行啊、哦，行善积德，但是有了空性，这个叫做六度。度是什么？度彼岸。你能够有空性的基础上，你再去做这六件事情，那就是六波罗蜜啊，波罗蜜度彼岸，六度巴拉蜜，巴拉蜜到对岸去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近涅槃。所以其实你看它的翻译啊，也不是乱翻，都是有意思的。六度啊，这些六件事情能帮你度生死的苦海到彼岸，在什么样情况之下？但是你要证得空性啊。是不是？不然你六善行，你善行怎么做，你都还是在此岸啊。只是说你可能投胎大富长者，你可能投胎做成这个国王、宰相或者大国王等等，但是毕竟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。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你看这个故事里面很多很重要的概念。我们上次我看讲到哪里啊？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啊？上次后面还讲了啊，说要。教化众生啊，起于空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说三解脱门？三解脱门是哪三样事情？你要记得啊，空、无相、无作。哦，什么叫空啊？其实就是教化众生，菩萨教化众生，但知道自己在梦境当中。所以你菩萨度众生，度了当没度，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也没有能度的菩萨，也没有度众生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做教化众生起于空啊，哦，不舍有为法。而且无相，你不能光无相哦，你要不舍有为法而证空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无相啊！你知道万法无生，但是呢，你却不舍一法，你知道无一法可取。听听看你有没有办法理解我所讲的这个文字？虽然万法无生，你无一法可取，但是呢，你却不舍一法啊，不急不离。急是什么？就用手去抓，去急就是即刻的急哦。你用手去触摸它，不急，不急一法，也不离一法，或不舍一法，这个是真正的无相。就是我虽然知道是万法皆空啊，但是我知道它会随缘虚妄显现啊。哦虽然我知道这所有的东西啊，在随缘虚妄显现，但是我也更深刻了解，其实它当体即空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然后呢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。哦，最后呢，再来示现受生，这些菩萨们，哦，保驾慈航，他早都不用来回来了，他却不停的回来。我们说六道轮回就是一个杀戮战场，这些菩萨呢就是勇士啊，这个钢盔可能都没带就冲回来了，就是一些战士，他是在里面呢救苦救难，到了杀戮战场把一个一个带走啊，他出去之后再回来，再带个出去再回来，你去想到那个 firefighter， 他不是把人救出去，他就冲进去就再救，再冲进去再救，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是无作的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也就是说他根本知道万法无声啊，这所有一切在梦境之中，所以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说，哎，我要这个，我要发愿啊，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其实也没有。他这个菩提大愿，其实当然一早就发了，他在中间不会一直提醒自己啊，我要干嘛，我要干嘛。其实那个都叫做无功用恨，就是其实你就是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去有起心动念过。就有如我们在呼吸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，但有人需要提醒自己你得呼吸吗？不需要啊，就是这样子非常 natural 的做这件事情，叫做示现受生，他回来了，但是呢而且不做，但是他是无有造作，叫做无愿，其实梵文叫无愿，方便利度众生，我们讲了这个三间，讲了这个生命财要起三间法是吧，我们要追求是法身慧命跟法财啊，这个修行，而不是要世间的这个肉体啊，我们的色身，或者说世间的这些钱财等等啊，六念讲过了，六合啊等等。好，这后面呢这边上次讲过我们就不再重复，我们是不是下一段，下单应该是好以具象。好，这边开始了啊，上次应该没有讲啊，最后一段再继续讲什么叫做法师啊，维摩诘居士继续接着讲，以具相好，即净佛土，起福德业啊，这就是法师哦，啊，你修空性之中啊，去修做功德，你还是会有福报的啊，我们说百劫修相好，相好非常重要，相好你才有办法去。讲清楚你怎么去度众生，众生都是大小眼的，那众生啊，这个是这个叫做分别心特别重啊，你这个长相好，口才好，哎，人家觉得你不错哦，我愿意相信他，其貌不扬怎么度？所以没办法啊，你那功德就能够具相好，而且啊，你能够生在净土之中啊，当然有很多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嘛，他们不就到那个六道轮回这个娑婆世界 就娑婆世界过来救众生，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愿力啊，但是你修相好，除非你自己想要回来是另外一回事情，那你这个功德你能够相好，能够在净土之中，在佛净土之中啊，这个也是福德业，其实这也就是玄奘是翻成这个福德业啊，这个业是翻成资粮，不舍入一向门，起于慧业。智跟慧在我们中文里面感觉好像是同一个字啊，没什么太大分别，但是在这边啊，这个智啊跟慧其实是不同的意思，那个我也不太会，不会讲，不是不太会，是不会讲梵文，但我从那个我在听袁小飞教授于小飞教授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，他都有用梵文啊把它解释出来啊，所以这个智啊其实那个梵文是 gana， 那个慧呢梵文叫做 braga 啊 ,g-a-n-n-a， 另外一个是 braga b-r-i-g-a， 这两个是不同的意思哦，智是什么意思，智啊他就告诉说其实你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啊，你了解所有的众生啊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你有能力哦，依照他们的喜好或能接受的程度随顺说法，讲法给他们听，讲到他们能听懂能接受，哎，这就厉害了，你讲的人家听不懂，或你讲的不管再怎么棒你进不了他的心，那不就是对牛弹琴也没有用啊， 所以这个智啊，干啊，它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智，那么你能够看得懂众生的心念，就是有办法以众生听得懂的方法讲给他听。好，张三来讲一套，李四来你讲一套，或者王二麻子来你又不同法，每一个人各自都可以接受，都能够深信不疑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智，这个智啊，你。更简单的，你告诉你就是说，其实是度众生。Gana 比较注重在度众生，就是随顺众生，能够随顺说法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在度众生。那么慧呢，这个 Brahma 呢，讲的是说你了解了一切法本来无生，所以呀、啊，你没办法取，也不用舍。它根本不存在，你没东西取，有什么好舍的？所以根本不用取，也不用舍，你不取也不舍。这个时候入一相门，其实你见空性，那这个叫做慧业。慧业啊，其实就是正真实、正实相了。所以你看，整个修行不就是正真实或正实相度众生吗？所以智跟慧啊。这边我们讲的，鸠摩罗什啊，把它翻译成智跟慧，其实就是包括了你度众生以及正真实正实相啊，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就是在行法布施，你不用嘴巴哇啦哇啦哇啦一直讲啊，不见得每个人口才，其实真的不见得每个人口才都很好，但每一个人。却都能够有这个 potential 或有这个能耐去做法布施，就是看你的功夫。所以你不用说，哎呀，我口才不好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哎，你不，这不是一个 roadblock 啊，你不用被受限啊。任何人，只要你用功，只要你愿意，都有办法做法布施。法布施就是最大的一个布施，无量的功德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断一切烦恼啊，一切障碍，一切不善法。起一切善业啊，能做到这样子也是法布施。但你要知道，断一切烦恼、一切障碍没那么容易呀、啊。不是说我不胡思乱想就断烦恼了，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想想看，所有的烦恼哎，所有的障碍哎，所有的不善法呀，只要起心动念就是不善法，只要你认为万法存在就是不善法，所有为法其实都一样啊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这边所讲的不善法跟这个善业啊，其实真正的善业，我们所讲的，你不要讲说哦，这个我小气就是不善业，我大方就是善业。其实真正你把它从更广面的来讲，你所有的有为法，你在做这些东西，其实都是不善了。你证得空性，证得真的道理，所做的所有事情，其实就是善业，就是善法。哦，以得一切智慧，你看一切善法起于一切诸佛道法。啊、哦，这些东西你在做的时候，这个诸佛道法其实就是讲37道品，啊、哦，这边所讲的，就是你在做这所有事情时候，就是在法施，如是善男子，是为法施智慧啊、哦。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，都是在讲法施。若菩萨住是法施慧者，为大施主，亦为一切世间福田。这个是。菩萨道，菩萨所行的法布施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财布施啊，我们顶多啊，就是说称为施主，对吧？啊，那都是一些世间的福田。但是这边呢，讲的是法施，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说在法施？菩萨，一定是菩萨，而且这不是小菩萨，不是像我们也是菩萨。初发心菩萨啊，你每个人都菩萨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菩萨证空性的，大概就是明心见性这些菩萨们，那才是真正的法师，这种法师是大师主，哦，这一段很重要，所以其实我们这讲的这每一故事啊，你再去回想，从第三集啊，前面我们不管，从第三品、第四品，每一个故事都帮我们怎么说啊，就厘清了很多我们原来。不正确的一些观点，从各个角度切入，告诉你其实什么是实相，什么是空性。啊，不管你在讲禅坐，还是在讲布施，啊，还是在讲法乐，是不是？还是在讲托钵，啊，还是在讲任何事情？你再回想我们这所有的故事，到现在是14个故事，你去回想， 是不是在在处处都把我们以前的一些迷思或错误的观念给打断了？然后我们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有学到一些正确的概念。哦，这个维摩诘经它有趣，但是呢，教育性质也很大啊。那我们接着看，他说啊，叫什么啊？善德是吧？是不是叫善德？看一下，把那叫出来，太多故事了。是不是在长子善德？对，善德啊，就说世尊，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婆罗门众中200、200人。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每一次维摩诘居士出来一讲啊，各种面向的讲法，听法的人每一个至少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不然呢就是证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所以他这个摄受力非常大啊。他说我时啊心得清净，叹未曾有。他说你别说那些人，连我自己都是，哇，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厉害，从来没听过这么赞的法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？起首礼，维摩诘足啊，集解璎珞，价值百千而以上之。他说我当场啊，就拿了我的那个头啊，去顶礼维摩诘的足啊，用头去顶他的脚趾头，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这些璎珞，就是价值最最最最价值连城的最高价值的珠宝，立刻解下来啊，供养维摩诘居士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不肯取。他说：“维摩诘居士不肯拿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也。”他说：“居士，愿必纳受随意所语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拿吧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一片心意。你拿了之后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你要给谁都行，但是你必须收下。”那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乃受璎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施此会中依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南胜如来一切众会。皆见光明国土南胜如来，又见诸因在彼佛土佛上，变成四柱宝台，四面严饰，不相障蔽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说：“哎，勉为其难，好吧，那就收下了。那么收下以后呢，就把所有的珠宝啊，变成两，就分着一半一半啊，分成两份，一份呢就分发啊，布施给这。”整个大会里面最贫穷下贱的人，下乞人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在在处处，你看这所有经文，他所用的这些言辞，你就看得出来。哎呀，当时的这个种姓制度啊，真的是这个阶级啊，种姓非常的严格啊。这些人啊，一部分分给这些下贱人，另外一份呢，就同样呢分成两份，另外一份呢供养南胜如来。南胜如来啊，他不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他是在另外一个佛国土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就其实也是显神通、神变了，就供养给这个南胜如来啊。那供养之后呢，所有这会上的每一个众生就马上看到了显现啊，这光明国土南胜如来的这个佛土啊，就立刻显现。啊，然后啊，他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，就是刚供养的这些珠宝啊，就变成珠宝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大柱子啊。那每一个柱子外面呢，都是的珠宝严饰啊，这个都是严饰，非常庄严。所以你们看到珠宝这个严珠宝啊，严饰七宝，你就知道是它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感觉，绝对不是这种珠光宝气这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如果我们今天去这个紫禁城，你看那个皇帝的这个大殿啊，你进去它也是很多珠宝，但是你进去是庄严的感觉，而不是说你今天去了一个 bar，蹦迪啊，还是什么进去那些地方不太一样的，不是一个珠宝店呐、啊，这是非常庄严的感觉啊，而且都是透光的，不相障蔽，看得非常清楚，没有任何地方是遮住的。哦，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神变，一个不会？跟我们的业力也不相同啊，同样的一分珠宝来分成一半给。下乞人，那大家拿的就是珠宝，也只能换钱换些吃的。但是这个你供养佛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啊，他随顺因缘啊，或者是随心所变啊，他希望显什么像，他就显什么像；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或他希望现什么样子，他就显什么样子。这个完全是不一样，福报业力不同啊，会差非常多。 好，那时候呢，也顺便显神变，让所有的在座的众生都能看得到。你会在维摩诘经里面啊，一直看到很多的神变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，非常非常有可能，因为呢，就是在梦，你就当成这所有的人在梦境之中。哦，其实就有像佛陀啊、维摩诘居士这些已经早都明心见性的这些大修行人，对于他们来讲，有一些幻象、一些幻术，或者让你看到这样的景象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所有的东西啊，这个都是随心啊，随心所现。他的这个心念，因为已经证得空性，所以他爱现什么就现什么。这个绝对不是神话故事，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这个，有叫什么，叫做神变的时候，我都要一再提醒大家，我们的眼睛啊，看到外面的光射到我们的眼球，经过折射到我们的大脑，这个是我们一般肉眼，我们常人所见到色相的一个路径，但是只要是有一些稍微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特异功能，或者天眼根本是不需要经过这一层，他可以看到后面的事物啊。我有认得的人，我确定他告诉我是这样的。那你如果功夫再高一点，他说老实话就可以看透视眼，看你肚子里面的各种器官或里面有没有长什么病啊？那太多了，我们认识太多这种有特异功能的人，这个一点都不神奇。哦，所以时维摩诘现神变，你就是现刚刚的神变啊，又作是言啊，若施主等心啊，平等之心，施一最下乞人，犹如如来福田之相，无所分别啊，这样子呢，等于大悲不求果报，是则名曰具足法师。他说啊，如果你今天想要拿这些珠宝啊，不管这个供养任何人。如果你的心灵到了完全没有分别的境界，你的心啊，完全证悟空性，没有任何分别的境界，对于最下贱的人以及最尊贵的佛啊，这个刚刚的所有的形容词，其实对都是对于我们人类而言，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跟分别，那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个财布施，那也就是等于法布施，等于大悲。你证得空性了，那就是大悲哦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菩提萨埵啊。你证得空性了，你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任何的财布施就是法布施。但是因为我们一般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就没办法做法施，我们就真的做财布施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。哦，犹如如来福田之相。他说你如果对不起，从前面一句，若施主能等心。施一最下乞人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无所分别，那就等于大悲不求果报。这个时候就是具足法施啊，这一句大家画下来，以后要记得，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不要有分别心，连下乞人跟佛陀你都不能有分别，跟如来都不能有分别，更何况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宗教信仰啊，不同的政治概念。哦，政治信仰等等，或者你认为他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些东西你都要放到一边去。那这个时候，你所做的法，这个财布施，那你这个功夫就比较了得了，就比较接近法师。哦，城中啊，这时候啊，城中一最下乞人。见是神力，闻其所说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里面所有那些最下卑贱的下面的这些下等人啊，这些讨饭的要饭的，每一个人听到哇，当场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！故我不认一比问即，如是诸菩萨，个个向佛说其本源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。不任一比问起啊！就之后呢，不是光这四个菩萨，所有的菩萨，每一个人都说：“哎呀哎呀，佛陀啊，你知道我又怎么样怎么样？”另外一个说：“哎呀呀，我也怎么怎么怎么？”哎呀，每一个人都说完之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出去，所有的菩萨也轮了一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时候第四品就结束了，进入第五品。这个时候啊，真的是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我们的主角终于快要出现了。 第五品啊，是文殊师利问疾品。文殊师利就是我们的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他的其实文殊师利啊，这个是梵文啦、啊。他真正文殊师利翻成中文叫做妙吉祥啊。他说：“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，汝行意为摩诘问疾，没办法啦，只好找。”最聪明、最大智慧，菩萨里面最聪明的那个，你知道这个阿罗汉里面有最聪明的嘛？是不是那个舍利子嘛？智慧闻名啊，那他的那个智慧，那跟文殊师利比起来又差一截啊。文殊师利薄佛言，这个时候说了：“世尊，比上人者难为酬对啊。”他说这个为摩诘居士真的是很难应付啊！哦，文殊师利都这么说了。那他说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身达实相，善说法要，辩才无滞，智慧无碍。啊，这个就是在形容，维摩诘啊，这个是完全证得空性，所有的实相啊，完全理解了，就是大修行人嘛，啊，这个早都明心见性了，而且呢，口才了得啊，最能够说法，对众生说法。你看他只要一出场，每一个人。不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辩才无碍，智慧无碍，这些都是累世累劫所修的相好啊。其实辩才呀、相好这些都是菩萨具备的。哦，阿罗汉嘴巴不见得行的哦。阿罗汉在深山里面修行，他可能这个心无旁碍啊，这个空性很了得，但是嘴的辩才不见得行的。哦，这个就是菩萨，你口才好，相貌好。能与人结缘，这个是累世累劫的福报啊！凭什么你讲了人家就听啊？不见得讲得特别好，哎，对方就要听啊？凭什么你那个人愿意跟你结缘就要听你的？还有搞不好还有高僧大德他听不进去，不是高僧大德讲不好，为什么是他听不懂？所以就跟结缘了，这个就是累世累劫的缘分啊！他说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。哎，反正这菩萨所修的法门，他无所不知啊。那诸佛的这个成佛之道啊，他无所不得啊，无所不入啊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修行人，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啊，其会方便皆已得度。这个得度啊，梵文这边讲的是说圆满的意思啊，不然你刚光看得度可能不容易理解，说。讲不见得，他其实不见得是说众生得度，他就是说他的智慧方便已经圆满了。圆满呢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，只要他有缘无缘，一切众生都能被他度化。哦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说虽然啊、哦，虽然是这个样子，虽然如此啦，哦，当成佛圣旨，一笔问疾。嗯，没关系，实在是没人去了啊、哦，那总是要有人去，那我去吧。哦，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，是凡四天王等，咸作是念哦。这里面所有的这个与会大众，哎，心里就在 OS 啦，哇，经二大士文殊师利为摩诘共谈啊，必说妙法哦。这两个，这个毗耶离城里面最厉害的两个，辩才最厉害，智慧最高，辩才最厉害的两大。这个菩萨现在要见面了，要对谈了，要 PK 了。这开玩笑，必说妙法。所有的人，即时8000菩萨、500声闻、1000000天人，皆欲随从。刚刚没人要去嘛，现在文殊菩萨要去，所有的人都要去了啊。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人，就是很多人都跟着去了。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啊，是留在现场，比如说阿难。啊、哦，到后你经文看到后面就知道，其实阿难没去，阿难是留在那个阿难去了没啊？阿难这样看，阿难去了没？哎，不记得了，阿难是不是阿难去了吗？阿难应该没去，阿难我记得好像是留在佛旁边呢、啊。我们再往前看，因为太久没复习经文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大城。好啊，大家就浩浩荡荡的入了毗耶大城。他们原来是在那个城外，哦，在郊区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进入毗耶离城了啊，进城了。尔时，长者维摩诘心念，经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， 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事者。诶，这个时候维摩诘心念一动哦，他说，哎呀，知道了，这一大群人啊来看我了，他不用去那个微信啊，也不用这个打电话神通啊，马上就看到说文殊师利跟大众所有人来了，他就立刻啊用神力啊把他屋内全部一下清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连仆众所有的人都没有了，围设一床以及而卧，就剩下最后那一张床啊。所以那个名利不是发出来的那个维摩诘经变，就是他都睡在那张床上面嘛，哦，因为生病啊。记不记得本来这个是在佛的这个法会嘛，是不是那个大家都去听啊，维摩诘居士因为生病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啊，所以没去。那么他生病呢，佛陀找人来探，就来看病，探病，不是看病，探病。记不记得因为维摩诘想说，哎呀，老朋友怎么没来看我啊，佛陀怎么不思念我啊，佛陀这个心念就他们两个的心意相通，佛陀就派了这些人来，就找了一堆人不愿意来，终于找到文殊师利菩萨啊。记不记得这一段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就把床的房间一清，剩下一个床躺在那儿生病的样子。好啦，那这时候文殊师利即入其舍，见其室空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好啦，那文殊师利他们这一干人等就到了嘛，就看到他这个房间都是空的哦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张床躺在上面生病了。哦，时维摩诘开始咯，开始了，维摩诘看到这些人进来了，时维摩诘言，善来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句一句讲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要参要悟。如果你学过六祖坛经啊，我们那个上海同学六祖坛经已经学完了，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中间有一品啊，到最后真的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参，他那话中啊全部都是禅宗啊，就是互相高来高去，你必须从他那个话里面去领悟，你如果没有一些基础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这讲啥呢，在说什么呢啊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就说，善来，善来是欢迎的意思啊，赞叹善来啊，欢迎啊，欢迎欢迎观光临寒舍啊。而文殊师利菩萨，你是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啊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慢慢咀嚼一下，这个地方不能急啊。一切法无声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在讲实相的时候说，所有的万法其实无声的？我们如果先从空性的角度来切入哦，你要从两个角度来切入这句话啊。如果你从空性的角度来看这句话，一切法无声啊，哪有什么来的相，哪有什么见的相？因为没有人来啊，根本就没人啊，那怎么会来呢？对不对？根本就没人啊，那怎么会见呢？从万法无声实相的角度，这些所有东西根本都没有发生啊。那也有可能在梦境里面，但是梦境里面真的发生了吗？梦境里面中乐透，你真中乐透了吗？那乐透能够换钱吗？不行啊。所以中啊而无中啊，是不是？来而无来啊，去而无去啊，中而无中啊，就吃而无吃啊，是不是？睡而无睡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啊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我们的如来藏是尽虚空遍法界。尽虚空遍法界，你还有什么来的相？你本来就在这儿嘛，哦，你本来也在那儿嘛，所以你也没有所谓的来呀，是吧？你这也没有所谓的见啊，因为你根本是觉知啊，大觉大悟，这完全的觉知光明，尽虚空遍法遍周遍法界的情况之下，所以不会有任何二元的动作。什么，我见到了，你本来就见啊，一直都见着，一直在觉知之中，有什么好见的？是不是？你一直都在这儿啊，从来没离开过啊，怎么会有来的相呢？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第29品里面所讲的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来无来相，去无去相，来而无来，去而无去，见而不见。这边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29品。现在念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，念过《楞严经》的同学，这句话就很有感觉了。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啊！这个维摩诘居士第一句就丢出来了。文殊师利 那人家也不是吃素的。文殊师利说什么？如是居士，是啊，是啊，维摩诘居士，若来已，更不来；若去已，更不去啊。这个能不能体会得到啊？如果已经来了，当然不会再来啊。如果已经去了，当然也就不会去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刚刚所讲的周遍法界啊。性虚空变法界，我们的如来藏就是这个所有的怎么说啊？这宇宙世界、人生所有的一切，根本就是我们如来藏变现的，它就是如来藏，不是吗？万法唯一，一为万法，万法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这个如来藏，其实我原来就来了，我根本就在这里啊，所以我没有来的相啊，已经来了，怎么还能再来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已经去了，那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，所有地方都是我的如来藏，我都去到那个地方，本来就在那儿，我还何须去呢？所以没有来也没有去啊，从空性万法无生的角度，这一切都没发生啊。但是如果你从体性的角度，就是说，如果以如来藏周遍法界的角度来说，这所有本来就是一直都存在的啊，就是说一直其实都在随缘变这些现，我的如来藏。本来就是周遍法界，那又何有来或去之相呢？好，这个一开始他们俩一见面就丢出了一个高人啊，高来高去的话啊。两个讲完之后啊，文殊师利啊还要再讲一句：所以者何？为什么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。其实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没什么来去啊。从如来藏的角度，无所没有来没有去啊，一直都在，是吧？周遍法界。但从空性的角度呢？空性的角度也没任何事情发生啊，不是吗？万法无生啊。但最后一句还有一句哦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他告诉你，那个文殊师利告诉你，哎呀，有什么见啊？这个什么见无不见，根本你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事情啊，这都根本是假的。你看到什么？所可见者，任何你可以看到的东西，更不可见，是根本是不应该见到的。哦，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啦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能够，所以你看啊，是不是能够都凑在一块儿了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你现在看到什么？我来啊！你看到我去啊？我来探病啊？那都假的啊！你根本就不应该看到这些东西。眼睛坏到了，眼睛坏掉了。那当然，这些大菩萨们知道自己在梦境之中，这个知道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，那没问题。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哦，所以你看，一开始这两个大厉害的这种就 PK 开始了，先各丢一句话互相问候啊，好啦，然后呢，且至世事，好，他说，哎呀，好啦，咱们呐、啊、那个。这个维摩诘，这个 sorry，文殊师利菩萨就说：“且至世事，好了，咱们先不扯了啊，先不要扯了，这个先放下了啊，就先不前磕牙了，把这事儿放一边，那个讲正事儿啊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佛陀啊派我来探病啊，所以要探病嘛，不能光闲扯啊。居士事急，宁可忍否啊？”聊至有损，不至增乎？啊，就问了，哎呀，维摩诘居士啊，这我是来探病的嘛。那佛陀现叫我来探病，我得问一问你这个身体还好吗？哦，你是不是生病啊？哦，那你还行吗？这个是不是很难受啊？还能忍得住吗？哦，这不太严重吧？哦，当然先客套话。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哦，有没有大夫过来啊？看啊，有没有损啊？就是那个病有没有稍微轻一点啊？有没有治好啊？至少病情啊，不要减少啊，是不是？至少病情不要增加，有不治增乎，就不会再加重了吧？哦，先问候一下啊，世尊殷勤质问无量啊，是老师叫我过来，世尊叫我过来的哦，那个问候一下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先把正事儿提出来。好啦，所以刚刚就问，要很重要啊，我们这整个第五品啊，其实分成四小段。啊、哦，其实不止四小段，大概起码有五小段。我看五小段，哎，对，五个有差不多五个小段，有五个重点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。我们再回过头再想一下哦，现在开始探病了 哦，刚刚高来高去那个我们不管了、啊。他说且治世事啊，现在真的问病了，问疾了，问就问候他生病了，问疾病啊，说居士啊，你生病那忍不忍得住啊？怎么回事儿？还行吧？哦，居士世疾，然后开始问咯。刚刚前面是客套话，现在重点来了，居士世疾何所因起啊？其生久如当云何灭啊？哦，他说你这个生病啊，是怎么起来的？怎么病啦？哦，如果是感冒，是风寒吗？着凉了吗？哦，如果拉肚子的话，是吃坏了吗？哦，对你生病生什么病啊？这个病是怎么生起来的？那你生了好久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这次病了多久啦？哦，那怎么样啊？那个病能好啊？哦，这句把它画下来哦，这个是第一个重点，非常重要的重点。接下来这一段呢、啊？我觉得很精彩啊、哦！维摩诘言：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，入生死。有生死，则有病。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为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于诸众生，爱之若子。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愈，菩萨亦愈。又言是集，对，也可以，好，这先到这边，先到这边，下面就那个是因何而起啊？好，然后还有一句。又言是集何所因起？菩萨集者，以大悲起。好，这边呢、啊，你们标注一下是第一大段啊，第一大段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维摩诘就很正式的问了这个，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就很正式的问了维摩诘居士啊，这个到底怎么生病了啊？生了这么久啊，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病治好？所以维摩诘啊，就讲了很重要的。其实他说：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。”这个地方讲的是众生。众生啊，为什么会生病啊？因为有心病啊。那个心病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贪爱。这个贪啊，其实最后就是贪嗔痴的那个贪字，就是那个贪字。哦，你杀盗淫妄所有的一切，就是那个贪，因为你吃鱼嘛，搞不清楚啊。搞不清楚这个实相万法无生啊，所以对于所有的东西都分别，而且非常执着，不管是情执也好，财执也好，对于你的命执也好，身执也好，所有一切的执着，这种贪，这种爱，就是你所有一切病的根源。贪爱之后啊，你的心就生病了，你的心生病之后啊，你的身体啊就会四大违和。我们说地水火风四大违和。所有一切众生的病啊，就是从这个贪开始，从那个痴，而且其实啊，众生啊是从痴，因为不那个痴啊，从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就是你无明啊，没搞懂，其实是什么事来，怎么执行，那个是在讲的就是，所以就是你，因为你吃鱼了，但一搞不清楚无明了，开始。执念贪啊、爱情执，糟糕了，你因而生病。所以则我病，这个我其实讲的是众生皆有这个众生的病啊。佛法啊以前所说这个病啊，说四大不调，其实不四大不调，众生都有的啊。但最终啊，它是以这个因为笨，就是所谓那个笨，并不是我们 IQ 说 IQ 低，所有人都是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无明了。不了解真相，所以生病了。那一切众生啊，所有的众生都生病啊。这个要不然就四大不调，要不然就是五欲不随啊，就是你的五欲嘛，色受想行行识啊，或者有人叫眼耳鼻舌身啊，反正你那个五欲不随，要不然呢四大不调，那么生病了。众生生病呢，所以我病啊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菩萨会病？其实菩萨病啊，这些已经。明心见性的菩萨讨价还价，他怎么会病啊？ 他是担心众生，众生病，所以他跟着显示那个病的样子。哦，但是众生如果一切众生得不病者，如果众生不病，那我也没病啦。所以你刚刚问我怎么啦？居士事集何所因起啊？先告诉你吧，我生病就是因为众生生病啦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如果有在看他，就是看维摩诘，不管是他的经啊，或者有看他生平，就知道他一直都在生病啊。这个菩萨一直就是显出生病的样子。哦，很多的原因，当然就是真的是这个怜悯众生大悲心啊，因而生病啊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，因为为了众生啊而入生死啊。我早都已经解脱啦，我这大菩萨，我早都解脱六道轮回，这几劫之前都不用再回来了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为了众生的关系啊，我又入生死。你看这边讲得好清楚哦，我很感动的，看到这边他又来了。那来了之后，你入了生死，你入了六道轮回，能不病吗？没办法，你就生肉体啊。任何的肉体，它总是会有生病的样子。虽然它并不感觉到痛苦哦，但是它就是有这个肉身，肉身就得死嘛。不管你活到多久，最后还是得死啊。所以他说我就为了众生，我又回来了。那我回来呢，我就会生病嘛，那我就会死掉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如果众生能够离病者，那菩萨也没病啦。是不是？哦，因为他自愿啊，示现受身，哦，他是自愿示现受身，他就食众生之食嘛。你众生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；众生过什么日子，他就跟着过什么日子。你要感同身受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我们讲说那个四摄吗？你不是你要同事啊。你要想要度化哪一些人，你得跟他过类似的日子啊，你得跟他吃相同的东西。你要是在那个月球上面，或在火星上面，你怎么度地球的人？你说哦，我高高在上，或我是其他星球来的，你度谁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没办法，他为了要示现，他为了要度众生，他就必须示现，要感同身受，能够感受同这个叫怎么讲啊？能够感受众生的苦啊，生老病死，你都必须要能够感受啊。那还有啊，就是另外一个，因为他很像父母。啊，父母啊，你看，就有孩子或者独子生病了，你说父母能不病吗？那心急的了，当然会病啊。你觉得独子死掉了，那父母还能活多久？活不了多久，应该两老一下也就挂了。哦，所以，但是儿子如果病好了呢，父母当然病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儿子开心，父母就开心啊。儿子痛苦，父母不就跟着痛苦吗？如果这边有做父母的人，应该非常能够体会到这一节这个维摩诘居士所讲出来的那个话啊。菩萨如是啊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，众生病则菩萨也病啊。众生如果病好，菩萨病也好了。所以又言示即，那不是刚刚有问他说，那示即是怎么起的？还有问啊，所以再答一次，菩萨的即。所有大菩萨的这些疾病，所有菩萨的疾病，啊、哦，生病了，包括维摩诘居士，都是大悲起的，全部都是因为他的大悲心才生病啊。这个是问疾品啊，文殊师利问疾品的开头。这个是第一个小小段，他中间有好几个对话，这是第一个对话。OK，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呢，啊，一共有好几个对话，大概有五个对话。那么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然后大家看看啊，大家我看其实上课的人也不多，好，把那个回向文拿出来。我们这一课呢，就是大家随意啦，喜欢来上的就来上，那个不上的也没关系，我们就还是一样会把这个课把它最后讲完啊。那么以后就如果上的课的人不多，我们就不上了。以后我们就真的上比较 serious 的课，那就不会开放给所有同学。因为我其实是比较注重大家能够准时来上课，然后既然 sign up 这个课就要commit 啊，我是比较希望这样。如果上课人其实如果不多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就又回到就不要开放给所有的人，我们就回到那个比较认真的同学，我们就上比较更进阶的课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回向啊，那个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普愿尽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 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周一9点上课，谢谢，阿弥陀佛，拜拜。 阿弥陀 佛，谢谢 老 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拜拜。